第三十四回， 情中情，因情感妹妹，错里错，以错劝哥哥。 话说袭人见贾母、王夫人等去后，便走来宝玉身边坐下，含泪问他： 怎么就打到这步田地？ 宝玉叹气说道： 不过为那些事问他做什么，只是下半截疼得很，你瞧瞧打坏了哪里。 袭人听说，便轻轻地伸手进去，将中医退下。宝玉略动一动，便咬着牙叫哎呦。袭人连忙停住手，如此三四次才退了下来。袭人看时，只见腿上半段青紫都有四指宽的江痕高了起来。袭人咬着牙说道： 我的娘，怎么下这般的狠手？你但凡听我一句，也不得到这步地位。幸而没动筋骨，倘或打出个残疾来，可叫人怎么样呢？ 正说着，只听丫鬟们说： 宝姑娘来了。 袭人听了，知道穿不及中衣，便拿了一床掐纱被替宝玉盖了。只见宝钗手里拖着一丸药走进来，向袭人说道： 晚上把这药用酒研开，替他敷上，把那淤血的热毒散开，可以就好了。 说毕递于袭人，又问道： 这会子可好些？ 宝玉一面道谢说好了，又让座。宝钗见他睁开眼说话不像仙使，心中也宽慰了好些，便点头叹道： 早听人一句话，也不至今日。别说老太太、太太心疼，就是我们看着心里也疼。 刚说了半句，又忙咽住，自悔说的话急了，不觉得就红了脸，低下头来。宝玉听得这话如此亲切稠密，大有深意，忽见他又咽住不往下说，红了脸，低下头，只管弄衣带，那一种娇羞怯怯非可形容得出，不觉心中大畅，将疼痛早丢在九霄云外，心中自私： 我不过挨了几下打，他们一个个就有这些怜惜悲感之态露出，令人可玩可观，可怜可敬。假若我一时竟遭殃横死，他们还不知是何等悲感呢。 即使他们这样，我便一时死了，得他们如此，一生事业纵然尽付东流，亦无足叹息。冥冥之中若不怡然自得，亦可谓糊涂鬼祟矣。 想着，只听宝钗问袭人道： 怎么好好的动了气就打起来了？ 袭人便把贝明的话说了出来。宝玉原来还不知道贾环的话，见袭人说出，方才知道。因又拉上薛蟠，唯恐宝钗沉心，忙又止住袭人道： 薛大哥哥从来不这样的，你们不可混猜夺。 宝钗听说，便知道是怕他多心，用话相拦袭人，因心中暗暗想的： 打的这个形象，疼还顾不过来，还是这样细心，怕得罪了人，可见在我们身上也算是用心了。你既这样用心，何不在外头大事上做功夫？老爷也喜欢了，也不能吃这样亏。但你固然怕我沉心，所以拦袭人的话，难道我就不知我的哥哥素日自心纵欲，毫无防范的那种心性？当日为一个秦钟还闹得天翻地覆，自然如今比先又更厉害了。 想必阴笑道： 你们也不必怨这个怨那个，据我想，到底宝兄弟素日不正，肯和那些人来往，老爷才生气。就是我哥哥说话不防头，一时说出宝兄弟来，也不是有心挑唆，一则也是本来的实话，二则他原不理论， 这些房闲小事。席姑娘从小只见宝兄弟这么样细心的人，你何尝见过天不怕地不怕，心里有什么口里就说什么的人。 袭人因说出薛蟠来，见宝玉拦他的话，早已明白自己说造次了，恐宝钗没意思，听宝钗如此说，更觉羞愧无言。宝玉又听宝钗这番话，一半是堂皇正大，一半是去己疑心，更觉比先畅快了。方玉说话时，只见宝钗起身说道， 明儿再来看你，你好生养着吧。方才我拿了药来交给袭人，晚上敷上管就好了。 说着便走出门去。袭人赶着送出院外说， 姑娘倒费心了，改日宝二爷好了亲自来谢。 宝钗回头笑道， 有什么谢处，你只劝他好生静养，别胡思乱想的就好了，不必惊动老太太太太众人，倘会吹到老爷耳朵里，虽然彼时不怎么样，将来对景终是要吃亏的。 说着一面去了。袭人抽身回来，心内着实感激宝钗，近来见宝玉沉思默默，似睡非睡的模样，因而退出房外，自去治目。宝玉默默地躺在床上，无奈臀上作痛，如针挑刀挖一般，更又热如火炙，略辗转时，禁不住哎呦一声。那时天色将晚，因见袭人去了，却有两三个丫鬟伺候，此时并无呼唤之事，因说道， 你们且去梳洗，等我叫时再来。 众人听了也都退出。这里宝玉昏昏默默，只见蒋玉菡走了进来，诉说忠顺府拿他之事，又见金钏儿进来哭说为他投井之情。宝玉半梦半醒都不在意，忽又觉有人推他，恍恍惚惚听得有人悲凄之声。宝玉从梦中惊醒，睁眼一看，不是别人，却是林黛玉。宝玉有恐是梦，忙又将身子欠起来，向脸上细细一认，只见两个眼睛肿得桃一般，满面泪光，不是黛玉，却是哪个？宝玉还欲看时，怎奈下半截疼痛难忍，支持不住，便哎呦一声，仍旧倒下，叹了一声，说道， 你又做什么跑来？虽说太阳落下去，那地上的余气未散，走两趟又要受了暑，我虽然挨了打，并不觉疼痛，我这个样只装出来哄他们，好在外头不散于老爷听，其实是假的，你不可认真。 此时林黛玉虽不是嚎啕大哭，然越是这等无声之气，气噎喉堵，更觉厉害。听了宝玉这番话，心中虽然有万句言语，只是不能说得，半日方抽抽噎噎地说道， 你从此可都改了吧。 宝玉听说便长叹一声道， 你放心，别说这样话，就便为这件人死了，也是情愿的。 一句未了，只听院外人说， 二奶奶来了。 林黛玉便知是凤姐来了，连忙立起身说道， 我从后院子去吧，回来再来。 宝玉一把拉住道， 这可奇了，好好的怎么怕起他来。 林黛玉急得跺脚，悄悄地说道， 你瞧瞧我的眼睛，又该他起笑开心了。 宝玉听说赶忙的放手，黛玉三步两步转过床后，出后院而去。凤姐从前头已进来了，问宝玉， 可好些了？ 想什么吃，叫人往我那里取去。 接着薛姨妈又来了，一时贾母又打发了人来。至掌灯时分，宝玉只喝了两口汤，便昏昏沉沉的睡去。接着周瑞媳妇、吴兴登媳妇、正好石媳妇这几个有年纪的常往来的，听见宝玉挨了打，也都进来。袭人迎出来，悄悄的笑道：“ 婶婶们来迟了一步，二爷才睡着了。” 说着，一面带他们到那边房里坐了，倒茶与他们吃。那几个媳妇子都悄悄的坐了一会，向袭人说：“ 等二爷醒了，你替我们说吧。” 袭人答应了，送他们出去。刚要回来，只见王夫人是个婆子来，口称：“太太叫一个跟二爷的人呢。”袭人见说，想了一想，便回身悄悄的告诉晴雯、麝月、谭云、秋纹等说：“ 太太叫人，你们好生在房里，我去了就来。” 说毕，同那婆子一径出了园子，来至上房。王夫人正坐在凉榻上摇着芭蕉扇子，见他来了，说：“ 不管叫个谁来也罢了，你又丢下他来了，谁服侍他呢？” 袭人见说，连忙陪笑回道：“ 二爷才睡安稳了，那四五个丫头如今也好了，会服侍二爷了，太太请放心。恐怕太太有什么话吩咐，打发他们来，一时听不明白，倒耽误了。” 王夫人道：“ 也没什么话，白问问他这会子疼得怎么样。” 袭人道：“ 宝姑娘送去的药我给二爷敷上了，比先好些了，先疼得躺不稳，这会子都睡沉了，可见好些了。” 王夫人又问：“吃了什么没有？”袭人道：“ 老太太给的一碗汤喝了两口，只让干渴，要吃酸梅汤。我想着酸梅是个收敛的东西，才刚挨了打，又不许叫喊，自然急得那热毒热血未免不存在心里。倘或吃下这个去积在心里，再弄出大病来，可怎么样呢？因此我劝了半天才没吃，只拿那糖腌的玫瑰卤子和了吃，吃了半碗又嫌吃续了，不香甜。” 王夫人道：“ 哎呦，你不该早来和我说，前儿有人送了两瓶子香露来，原要给他点子的，我怕他胡糟蹋了就没给。即使他嫌那玫瑰膏子续烦，把这个拿两瓶子去，一碗水里只用挑一茶匙，就香得了不得呢。” 说着就唤彩云来：“把前儿那几瓶香露拿了来。” 袭人道：“只拿两瓶来吧，多了也白糟蹋，等不够再要，再来取也是一样。” 彩云听说去了半日，果然拿了两瓶来，付于袭人。袭人看时，只见两个玻璃小瓶，却有三寸大小，上面螺丝银盖，鹅黄尖上写着木樨青露，那一个写着玫瑰青露。袭人笑道：“ 好金贵的东西，这么个小瓶子能有多少？” 王夫人道：“那是进上的，你没看见鹅黄尖子，你好生替他收着，别糟蹋了。”袭人答应着，方要走时，王夫人又叫：“站着，我想起一句话来问你。”袭人忙又回来。王夫人见房内无人，便问道：“我恍惚听见宝玉今儿挨打，是黄儿在老爷跟前说了什么话，你可听见这个了？你要听见告诉我听听，我也不吵出来教人知道是你说的。” 袭人道：“ 我倒没听见这话，为二爷霸占着戏子，人家来和老爷要，为这个打的。” 王夫人摇头说道：“也为这个，还有别的缘故。”袭人道：“ 别的缘故实在不知道了。我今儿在太太跟前大胆说句不知好歹的话，论理。 说了半截，忙又噎住。王夫人道：“你只管说。”袭人笑道：“ 太太别生气，我就说了。” 王夫人道：“我有什么生气的？你只管说来。”袭人道：“ 论理，我们二爷也须得老爷教训两顿。若老爷再不管，将来不知做出什么事来呢？” 王夫人一闻此言，便合掌念声阿弥陀佛，由不得赶着袭人叫了一声：“ 我的儿，亏了你也明白，这话和我的心一样。我何曾不知道管儿子？先时你朱大爷在，我是怎样管他？难道我如今倒不知管儿子了？只是有个缘故，如今我想我已经快50岁的人，通共剩了他一个，他又长得单弱，况且老太太宝贝似的，若管紧了他，倘或再有个好歹，或是老太太气坏了，那是上下不安，气不到坏了，所以就纵坏了他。我常常掰着口劝一阵说一阵，气得骂一阵哭一阵，彼时他好，过后还是不相干，端的吃了亏才罢了。若打坏了，将来我靠谁呢？”说着由不得滚下泪来。袭人见王夫人这般悲感，自己也不觉伤了心，陪着落泪，又道：“ 二爷是太太养的，岂不心疼？便是我们做下人的服侍一场，大家落个平安，也算是造化了。要这样起来，连平安都不能了。哪一日哪一时，我不劝二爷，只是再劝不行。偏生那些人又肯亲近他，也怨不得他这样，总是我们劝的倒不好了。今儿太太提起这话来，我还记挂着一件事儿，每要来回太太讨太太个主意，只是我怕太太疑心，不但我的话白说了，且连葬身之地都没了。” 王夫人听了这话内有因，忙问道：“ 我的儿，你有话只管说。近来我因听见众人背前背后都夸你，我只说你不过是在宝玉身上留心，或是诸人跟前和气，这些小意思好，所以将你和老姨娘一体行事。谁知你方才和我说的话全是大道理，正和我的想头一样。你有什么只管说什么，只别教别人知道就是了。” 袭人道：“ 我也没什么别的说，我只想讨太太一个示下，怎么变个法儿，以后竟还将二爷搬出园外来住就好了。” 王夫人听了吃一大惊，忙拉了袭人的手问道：“ 宝玉难道和谁作怪了不成？” 袭人连忙回道：“ 太太别多心，并没有这话，这不过是我的小见识。如今二爷也大了，里头姑娘们也大了，况且林姑娘、宝姑娘又是两姨姑表姊妹，虽说是姊妹们，到底是男女之分，日夜一处起坐不方便，由不得叫人悬心，便是外人看着也不像。一家子的事，俗语说的，没事常思有事，世上多少无头脑的人，多半因为无心中做出，有心人看见当作有心事，反说坏了，只是欲心不防扰，断然不好。二爷素日性格，太太是知道的，他有偏好在我们队里闹，倘或不防，前后错了一点半点，不论真假，人多口杂，那些小人的嘴有什么避讳？心顺了，说得比菩萨还好，心不顺，就贬得连畜生不如。二爷将来倘或有人说好，不过大家直过没事，若要叫人说出一个不好字来，我们不用说，粉身碎骨罪有万重，都是平常小事，但后来二爷一生的声名品行岂不完了？二则太太也难见老爷，俗语又说君子防不然， 不如这会子防避的为是。太太事情多，一时固然想不到，我们想不到则可，既想到了，若不回明太太，罪越重了。近来我为这事日夜悬心，又不好说与人，唯有灯知道罢了。 王夫人听了这话，如雷轰电掣的一般，正出了金串之时，心内越发感爱袭人不尽，忙笑道： 霍德儿，你竟有这个心胸，想得这样周全，我何曾又不想到这里，只是这几次有事就忘了，你家这一番话提醒了我，难为你成全我们娘儿两个生名体面，真真我竟不知道你这样好。罢了，你且去吧，我自有道理，只是还有一句话，已经既说了这样的话，我就把它交给你了，好歹留心，保全了他，就是保全了我，我自然不辜负你。 袭人连连答应着去了，回来正值宝玉睡醒，袭人回明香露之事，宝玉喜不自禁，令调来尝试，果然香妙非常。因心下记挂着黛玉，满心里要打发人去，只是怕袭人，便设一法，先使袭人往宝钗那里去借书。袭人去了，宝玉便命晴雯来吩咐道：你到林姑娘那里看看她做什么呢？她要问我，只说我好了。晴雯道： 白眉赤眼做什么去呢？到底说句话也像一件事。 宝玉道：没有什么可说的。晴雯道： 若不然，或是送件东西，或是取件东西，不然我去了怎么搭讪呢？ 宝玉想了一想，便伸手拿了两条手帕子料与晴雯，笑道： 也罢，就说我叫你送这个给他去了。 晴雯道： 这又奇了，他要这半新不旧的两条手帕子，他又要恼了，说你打趣他。 宝玉笑道：你放心，他自然知道。晴雯听了，只得拿了帕子往潇湘馆来，只见春倩正在栏杆上晾手帕子，见他进来，忙摆手说： 睡下了。 晴雯走进来，满屋漆黑，并未点灯，黛玉已睡在床上，问是谁。晴雯忙答道： 晴雯。 黛玉道： 做什么？ 晴雯道： 二爷送手帕子来给姑娘。 黛玉听了，心中发闷： 做什么送手帕子来给我？ 因问： 这帕子是谁送他的？必是上好的，叫他留着送别人去吧，我这会子不用这个。 晴雯笑道： 不是新的，就是家常旧的。 林黛玉听见越发闷住，着实细心搜求，思忖一时，方大悟过来，连忙说： 放下去吧。 晴雯听了，只得放下，抽身回去，一路盘算，不解何意。这里林黛玉体贴出手帕子的意思来，不觉神魂拾荡。 宝玉这番苦心，能理会我这番苦意，又令我可喜。我这番苦意，不知将来如何，又令我可悲。忽然好好的送两块旧帕子来，若不是领我深意，单看了这帕子，又令我可笑，再想令人思乡传递于我，又可惧，我自己每每好哭，想来也无味，又令我可愧。 如此左思右想，一时五内沸然至起，黛玉由不得余意绵缠，令掌灯， 也想不起嫌疑避讳等事，便向岸上研墨蘸笔，便向那两块旧帕子上走笔写道： 眼空蓄泪，泪空垂，暗洒闲抛却为谁？赤符焦烧老解赠，叫人焉得不伤悲。 其二， 抛珠滚玉只偷山，正日无心正日闲，枕上袖边难服侍，任他点点与斑斑。 其三， 彩线难收面上珠，湘江旧迹已模糊，窗前亦有千竿竹，不识香痕字也无。 林黛玉还要往下写时，觉得浑身火热，面上作烧，走至镜台，揭起棉服一照，只见腮上通红，字线压倒桃花，却不知病有此忙，一时方上床睡去，犹拿着那帕子思索，不在话下。却说袭人来见宝钗，谁知宝钗不在园内，往他母亲那里去了。袭人便空手回来，等至二更，宝钗方回来。原来宝钗素知薛蟠情性，心中已有一半疑是薛蟠调唆了人来告宝玉的，谁知又听袭人说出来，越发信了。究竟袭人是听贝明说的，那贝明也是私心窥度，并未据实，竟认准是他说的。那薛蟠都因素日有这个名声，其实这一次却不是他干的，被人生生一口咬死是他，有口难分。这日正从外头吃了酒回来，见过母亲，只见宝钗在这里说了几句闲话应问，听见宝兄弟吃了亏是为什么？薛姨妈正为这个不自在，见他问时，便咬着牙道： 不知好歹的东西，都是你闹的，你还有脸来问？ 薛蟠见说便怔了，忙问道： 我何尝闹什么？ 薛姨妈道： 你还装憨呢，人人都知道是你说的，还赖呢？ 薛蟠道： 人人都说我杀了人，也就信了吧。 薛姨妈道： 连你妹妹都知道是你说的，难道她也赖你不成？ 宝钗忙劝道： 妈和哥哥且别叫喊，消消停停的就有个青红皂白了。 应向薛蟠道： 是你说的也罢，不是你说的也罢，事情也过去了，不必较正，倒把小事弄大了。我只劝你从此以后在外头少去胡闹，少管别人的事，天天一处大家胡逛，你是个不防头的人，过后没事就罢了，倘或有事不是你干的，人人都疑惑是你干的，不用说别人，我就先疑惑。 薛蟠本是个心直口快的人，一生见不得这样藏头露尾的事，又见宝钗劝他不要逛去，他母亲又说他犯蛇，宝玉之打是他治的，早已急得乱跳，赌身发誓的分辨，又骂众人： 谁这样糟蹋我？我把那穷囊的牙敲了才罢，分明是为了打宝玉没的现钱，拿我来做幌子。难道宝玉是天王？他父亲打他一顿，一家子定要闹几天，那一回为他不好，姨爹打了他两下子，过后老太太不知怎么就知道了，说是甄大哥哥治的，好好的叫去骂了一顿，今儿越发拉下我了。既拉上我也不怕，月醒进去把宝玉打死了，我替他偿了命，打着干净。 一面嚷一面抓起一根门栓来就跑。慌的薛姨妈一把抓住骂道： 作死的孽障，你打谁去？你先打我来。 薛蟠急得眼似铜铃一般嚷道： 何苦来？又不叫我去，又好好的赖我，将来宝玉活一日，我单一日的口舌，不如大家死了干净。 宝钗忙也上前劝道： 你忍耐些儿吧，妈急得这个样，你不说来劝妈，你还烦闹的这样。别说是妈，便是旁人来劝你，也为你好，倒把你的性子劝上来了。 薛蟠道： 这会子又说这话，都是你说的。 宝钗道： 你只怨我说，再不怨你顾前不顾后的行径。 薛蟠道： 你只会怨我顾前不顾后，你怎么不怨宝玉外头招风惹草的那个样子？别说多的，只拿前儿奇观的事比给你们听。那奇观我们见过十来次的，我并未和他说一句亲热话，怎么前儿他见了连姓名还不知道，就把汉奸儿给他了？难道这也是我说的不成？ 薛姨妈和宝钗急得说道： 还提这个，可不是为这个打他呢，可见是你说的了。 薛蟠道： 真的气死人了，赖我说的我不恼，我只为一个宝玉闹得这样天翻地覆的。 宝钗道： 谁闹了？你先持刀动杖的闹起来，倒说别人闹。 薛蟠见宝钗说的话句句有理，难以驳正，比母亲的话反难回答，因此便要设法拿话堵回他去，就无人敢拦自己的话了。也因正在气头上，未曾想话之轻重，便说道： 好妹妹，你不用和我闹，我早知道你的心了。从先妈和我说，你这金要捡有玉的才可正配，你留了心，见宝玉有那老屎骨子，你自然如今行动护着他。 话未说了，把个宝钗气正了，拉着薛姨妈哭道： 妈妈你听，哥哥说的是什么话？ 薛蟠见妹妹哭了，便知自己冒撞了，便赌气走到自己房里安歇不提。这里薛姨妈气得乱战，一面又劝宝钗道： 你素日知道那孽障说话没道理，明儿我叫他给你赔不是。 宝钗满心委屈气愤，待要怎样，又怕他母亲不安，少不得含泪别了母亲，各自回来，到房里整哭了一夜。次日早起来，也无心梳洗，胡乱整理整理，便出来瞧母亲。可巧遇见林黛玉独在花荫之下，问她哪里去，薛宝钗因说家去，口里说着便只管走。黛玉见她无精打采的去了，又见眼上有哭泣之状，大非往日可比，便在后面笑道： 姐姐也自保重些儿，就是哭出两缸眼泪来，也医不好棒疮。 不知宝钗如何答对，且听下回分解。